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陆一可向侯亮平通报了一个消息，很意外的消息，他的发小蔡成功竟然把他给举报了。侯亮平一时有点发懵，惊愕地看着陆一可，什么？蔡成功举报我？陆一可点了点头，说是消息机密而又可靠，来自荆州市公安局。昨晚在公安局看守所，蔡成功忽然惊恐不安地要举报。值班看守一听是举报省反贪局长，立即上报。荆州市检察院连夜接手，检察长肖刚玉亲自出马，突击审了蔡成功整整一夜。赵东来传话过来，让侯亮平小心。这件事既突兀又奇怪，侯亮平在屋里踱着步，仔细地思索着。蔡成功怎么会突然举报起他了呢？荆州市检察院怎么这么快就盯上了，而且马上突击审讯？他毕竟是在职的省检察院反贪局长、党组成员。身为检察长和党组书记的季昌明知不知道，是不是老师高玉良下手了？他的这个无赖发小和大人物高玉良应该扯不上关系吧。侯亮平不认识荆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肖刚玉，对此人是一无所知，就问陆一可，肖刚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能不能沟通一下？陆一可说，肖刚玉是从省院调走的副检察长，口碑不好，架子大，难说话，要沟通也得老季出面沟通。侯亮平又问，蔡成功是不是受到了黑社会恐吓威胁，被我们的对手利用了？陆一可认为有可能，蔡成功本来就反复无常，他和赵东来联系了，拟调看守所的监控录像，查实是否有人威胁蔡成功。陆一可很着急，说完就要走，侯亮平却把他给叫住了，郑重地交代，一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哪怕我被隔离审查、拘留逮捕，你们也要尽快攻破油气集团这个堡垒，一旦攻破，他们就会土崩瓦解。陆一可忧心忡忡地说，对手只怕也会想到这一点，肯定要在刘新建身上继续做文章。没错，我们马上要再审刘新建，我亲自去审。陆一可感觉蔡成功举报的事情太大，建议先向季昌明做个汇报。侯亮平摆了摆手说，不必了，这是打仗，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钟。陆一可见他这么镇定，也宽了一些心，探问他说，侯局，你好像知道对手是谁。呵呵，当然，肖刚玉是谁我不知道，但他后面的那个人我知道。送走了陆一可，侯亮平开始收拾屋内的花卉绿植。这一天他变得非常耐心，把枯败的叶子一片一片扯下来放在废纸篓里， 又将歪斜的枝干扶正，把土培实，细心地喷水。他像一个真正的花匠，有条不紊地打理着眼前这些不用动脑子的活计，心中却告诫自己，每逢大事要静气，这种时候绝不能慌乱。要向老师高玉良学习，老师爱好园艺，把一个小园子打理得锦绣一般，恐怕也是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艺术呈现吧。侯亮平回忆起了蔡成功受审时的表现，当时他就在指挥中心。蔡成功说过有生命危险，号子里有两个黑社会，他为什么忽略了呢？因为蔡成功嘴里没有实话，不可信。现在，怕是有人引诱逼迫蔡成功乱咬乱喷了。侯亮平突然间想起，陈岩石到反贪局举报陈清泉时，无意中向他说起过一件事。老人说，大风厂有个护厂队长叫王文革，916那天晚上被严重烧伤，家穷，孩子小，老婆闹离婚，只有股权还具备吸引力。王文革向老婆保证讨回股权，给家里买套新房，于是就疯了一样找蔡成功讨股权。蔡成功关在看守所，王文革竟想绑架蔡成功的儿子，幸亏被他师父郑西坡发现了，臭骂了一通，把他带回去了。现在想来，蔡成功的处境确实有危险。如果王文革这种人被哪个别有用心的家伙利用了，对蔡成功的威胁将是致命的。蔡成功只有一个宝贝儿子，40岁以后才生的，他把儿子当眼珠子当命一样。对手以儿子要挟蔡成功，那不是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真不该疏忽这件事，侯亮平追悔莫及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蔡成功到底举报了他什么？侯亮平实在想不起来和蔡成功有什么交往。哦，他来北京送了烟和酒，不是当场让司机搬走了吗？司机可以证明。除此之外，他从没收过蔡成功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作为专业人士，侯亮平坚信，单凭蔡成功胡说八道，不可能立案查办。换句话说，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侯亮平把花卉拾掇完，又给鱼缸换水。鱼死完了，一缸浑水得放掉，换上一缸清水。静几天，消掉氯气味之后，再买几条鱼放进去。忙来忙去，一刻不停，借此缓解压力，可心里却仍然是一阵阵的紧张，好像他真犯了什么事儿似的。怎么了这是？他很少如此不安，他的直觉拉响了警报。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，是真实的危险，活灵活现，让他莫名的恐惧。侯亮平坐在椅子上，深呼吸，静心入定。渐渐的，高玉良的形象浮现在眼前。明白了，他怕的是自己的老师。是的，老师永远那么道貌岸然，永远那么深不可测。老师在自家小花园剪枝，在屋内摆盆景，怡然自得，一派高人范儿。哪像他收拾枯枝败叶，稀奇惶惶，心慌意乱。 老师啊，您想怎么整治我，怎么修理我呢？这时，老师高玉良坐在办公椅上，闭目凝神，修心养性，等待决战时刻的到来。老师就算是个如来佛，也被自己的孙猴子学生逼到了悬崖边上。昨天夜里，高玉良站在阳台上抽烟，抽到黎明。吴慧芬上厕所发现他，惊讶地叫了起来：你不是戒烟20年了吗？怎么又抽上了？女人不知道男人的心思有多重，才会有如此反常的表现。站在自家的阳台上，看着星空皓月，高老师亦或是高书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对自己优秀而又固执的学生进行了一夜心灵的倾诉。事情搞到这一步，非我所愿呐。侯亮平，你这个猴崽子，本来在北京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非要跑到荆州来呢？而且以这种霹雳手段办案，一点不知道通融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汉东省本来很平静的一潭水，被你不依不饶搅得风波四起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看到了老师的底牌，你逼得老师不得不出牌呀。所以你也别怪老师心狠手辣，大家都要活下去呀。现在高老师、高书记、高玉良同志就在等那把杀手锏了。快下班的时候，老部下肖刚玉带着杀手锏来了，把蔡成功的举报材料拍放在他的办公桌上。高书记，侯亮平要抓，反贪局长涉嫌受贿，性质很严重啊。恰在这时，秘书拿着文件夹敲门走了进来。肖刚玉还想说下去，被高玉良阻止了。秘书把文件递给高玉良签字，高玉良签过字之后把文件递给秘书。秘书提醒说：高书记，您别忘了今晚还有个活动安排。高玉良说： 哦，我正要说呢，取消吧，我和肖检要下去走一走。 这一走就走到了东郊高古幽静的佛光寺。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寺庙大门口，自己和肖刚玉漫步走进了寺院。 肖检，你现在可以说了。 肖刚玉急切地说了起来：侯亮平涉嫌职务犯罪，他和蔡成功、丁义珍合伙开过煤矿，蔡成功占70%的股份，丁义珍和侯亮平各占15%的股份，他俩没掏一分钱，属于以权谋私的干股性质。蔡成功给侯亮平分红40万元，是打到侯亮平民生银行卡上的，已经查实。还有就是916事件发生前几天，蔡成功曾去北京侯亮平的家里，送了侯亮平一箱中华烟、2箱茅台酒，还有一件价值23000元的名牌西装。大院里有古松，地下吊着零星的松球，高玉良不时地捡起松球扔进废物箱。松球扔出去之前，园艺爱好者高玉良会把它拿在手上观测研究，好像要寻找它生长规律似的。园艺爱好者又扔出一只松球，冷静地指出：肖检， 你也不能光听蔡成功一个人说，关键在于证据。肖刚玉说，市检察院工作做得很细，他亲自到工商局查过了，登记的三名股东当中，既有侯亮平，又有丁义珍，当然还有蔡成功。他甚至拿到了侯亮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他的签字。高玉良转身凝视着肖刚玉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，主要是侯亮平这40万干股能落实吗？肖刚玉很确定地说，已经落实了，查到了转账凭证，去年3月的事儿。蔡成功记忆力真好。高玉良朝大殿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，蔡成功既然能给侯亮平分这40万，那其他受贿呢？啊？肖刚玉紧紧地跟上说，啊，应该还有新的行贿受贿线索。进入了大雄宝殿，高玉良手拿着一炷香，在香烛前的火烛上点着，他的心思不再拜佛，还在自己优秀而固执的学生身上。小姐，听你这么一汇报，事情就比较清楚了。侯亮平既然早就受了蔡成功的贿赂，又和丁义珍合伙做上了煤炭生意，拿了干股，所以就死保蔡成功嘛。肖刚玉立刻补充细节说，是啊，高书记，据蔡成功昨天晚上揭发，侯亮平在北京就和他说了，让他不要怕，说是什么事儿都有他托底。后来侯亮平真的从北京调过来了，千方百计地包庇蔡成功啊，当着公安的面暗示蔡成功装病。高玉良上了香，在佛前作揖，面色平静而安详。肖刚玉也跟着胡乱地作揖。之后高玉良虔诚地往募捐箱里塞了一张100元钞票。一旁的老住持见了，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送给高玉良一个鞋拔子。出了大雄宝殿，两个人转到佛寺后院。后院有一片竹林，空旷寂静，四下无人。一群乌鸦在竹林间吵闹，黄昏中，他们的声音格外的嘹亮。高玉良一声叹息之后，对肖刚玉说，现在我终于知道谁最担心丁义珍被抓了。肖刚玉试探着问，高书记，您是说侯亮平吧？高玉良说，除了侯亮平还会有谁呢？想想也有意思，侯亮平在北京是侦查处处长啊，那晚上的行动由他负责，他倒好，从北京不断打电话给他的好友陈海，指挥陈海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肖刚玉大概没想到领导会这样定性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高玉良不高兴地说，你牙疼啊。肖姐，我甚至觉得可能侯亮平为了杀人灭口，才指使制造了陈海的车祸呀。肖刚玉面有难色地说，这高书记，这恐怕难以成立吧。侯亮平当时在北京啊，怎么可能指使荆州的司机制造一场车祸呢？老肖，你怎么这么主观呢？没调查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？组织人手好好查一下嘛，让事实说话。肖刚玉抹着头上的冷汗，唯唯诺诺地答应着。 高玉良还是不放心，摆弄着手上的鞋拔子，提醒着说：老肖，我再强调一下，这是一场生死搏斗，谁都没有退路。陈清泉进去了，刘新建进去了，丁义珍、赵瑞龙、高小琴全都逃到境外了，谁还敢抱侥幸心理？肖刚玉说：高书记，我知道，齐厅长已经和我交底了。高玉良把鞋拔子递给肖刚玉：你知道就好，这个送你吧。 哎，高书记，这是住持送您的，能提拔呀？ 呵呵呵，我多大岁数了，还往哪儿提拔呀？倒是你老肖啊，给我好好干吧。姬昌明马上到点了，打赢这一仗，你就到省检察院做检察长吧，资历也够了。 肖刚玉很感激，只担心季昌明这一关通不过。高玉良就让肖刚玉尽量和季昌明搞好关系。侯亮平的案子瞒不了省院，一旦成型，就要向季昌明汇报。肖刚玉却有些疑虑： 高书记，您说这位检察长会不会包庇侯亮平啊？ 老季谨慎，没这个胆儿，再说马上也要退了，就更不会了。 肖刚玉还是担心。 大家都说侯亮平这个主很疯狂， 那你们就陪他疯吧，就像打仗抢山头，晚一步全盘皆输。 这时候乌鸦突然受惊，群起而飞，黑色的翅膀遮住了半边天空。